我真的要走了。请你们站起来好吗？你们陪我。谢谢你们的陪伴。谢谢。谢谢。 我真的要走了。只停过片刻的意。来了又去的候鸟，曾想过一生对你好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温暖我一外面的风雨飘摇，曾想过陪你直到老，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，把爱装在随身的口袋，为了在梦中有一个你，我身不由己的挥动，风干了的泪，泪不停的手，请你多珍重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只停过片刻的依靠，来了又去的候鸟，曾想过一生对你好，我真的真的要走了，温暖我一眼的怀抱，外面的风雨飘摇，曾想过陪你直到老，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，把爱装在心身的口袋，为了在梦中有一个你，我身不由己的回头，风干了的泪，泪不停的手，还有多长的路要走，请你多珍重，我真的要走了，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，把爱装在虚伪的口袋，为了在梦中有一个你，我身不由己的回头，风干了的泪，泪不停的手，还有多长的路要走，请你多珍重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再见我的爱， 谢谢你们的陪伴，我真的要走了。